第九章。那时多比亚叫了拉法尔来，对他说，阿扎里亚兄，请你带上四个仆人，两匹骆驼到纳杰斯往加贝罗那里去，把器具交给他，好把银子索回来，并请他与你同来参加婚礼。你知道我父亲在计算着日期，若我耽误了一天，必使他十分挂心。你也看见纳古尔发了什么事，因此我不能反抗他的誓约。纳法尔于是带了四个仆人，两匹骆驼，往马代纳杰斯去了，住在加贝罗的家里，把器具交给了他，并且把托比特的儿子多比亚娶妻和请他参与婚礼的事也报告了给他。他便起来，给他按原数数了几个上封着口的袋子，放在骆驼上，清早一起动身前来参与婚礼。当他们进到纳古尔家时，看见多比亚正在坐席，多比亚便跳起来向他请安。加贝罗不禁哭起来了，祝福他说，善良无比的人呐，你是善良无比和正义好施的人的儿子，愿上主赐予你、你的妻子和你的岳父岳母天上的降福，愿天主受赞扬，因为我看见了削父我表弟托比特的多比亚。